毫无悬念的我就告诉你了、我们今儿就说保时捷。 先说保时捷，一会儿还有一款 Polestar。 这个说保时捷为中国市场拼了。 怎么讲啊？ 就是将引入 SUV 车型。我就其实有点不明白，为什么为就是引入 SUV 车型就是为中国市场拼了呢？ 这么理解啊，就是说保时捷在中国国内的销量已经是节节攀升，由此呢带给了保时捷强劲的信心， 对， 带来了强大的经济收益， 对， 就说我旗下的 赚钱了呗， 旗下的 挣了钱了，好告大众， 旗下的车型已经在国内在华的认知度没有一个就是让大家失望的，所以说由此可以进一步推断。只要是我觉得只要是挂着保时捷的车来到中国应该都不愁卖，而且销量都很好，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保时捷未来就是在明年的2018年，马上要推出三款新车在中国市场啊，由此也是其实我觉得这是代表了一个豪华品牌的缩影，不光是保时捷，我们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翻看一些其他品牌在华的一个累计销量的增长情况，比如说法拉利，比如说劳斯莱斯，比如说这个宾利，这几个品牌在华的销量真的是就完全已经超过他们的想象，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缩影。 我还记得我们之前说过的那个保时捷下线的第100万台的那个绿色的 911， 对，在上海亮相的 卡雷拉啊， 跟大家再说一下，这个明年马上保时捷要引入国内的三款新车，一个是帕纳梅拉新的这个 Turbo S， 还有一个是新款的911 GT3， 还有一款是新一代的卡宴。我觉得这三款新车里面要让我来看的话，我对卡宴可能更感兴趣。 对喽，我也是很期待卡宴这款车。 为什么呢？ 这个可能卡宴吧比较受就是大家的喜欢。 对，在我这儿来看卡宴就是 它比较与众不同， 它的一个受众，它的喜欢它就是它当年有了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号，就是全世界跑得最快的 SUV。 现在不是了吧？ 现在 不一定， 这个就没算过了。这个名号有没有其实无所谓，就是足以说明这款车它的一个受大家喜欢的程度。 我以为说你们关注是因关注它是因为它可能销量在这一堆车型当中应该是排第一的。 那肯定啊， 对，这也有一部分原因是这样。 喜欢我觉得跟销量有的时候也不见得说是怎么样。你像我肯定更喜欢911 GT3 RS 是吧？就那款最猛烈的最暴力的那款， 没错， 但是它的销量不见得是最好的嘛。 哦，对，因为也没有几个人买得起，是吧？ 不是买得起，就是说可能买的人更相对会少一些。 对，我觉得我可能最后会比较关注这911吧。你像我最关注的就是卡宴，然后是那个 Panamera， 这两款车可能对我来说吸引力会更大一些。我会比较关注它明年的一个，首先它引进来之后的它的一个销量，再一个就是它是不是这个车引进来有一些什么改变，跟国外有没有不同什么的。 我觉得你俩还是更实用一点的嘛。 对， 就是起码我 因为我本来就不喜欢跑车呀， 多功能场合都可以用，然后有座儿也能舒服，然后也就是咱们用途也比较多， 对， 是吧？就像要如果说是911 GT3 的话，开上第一底盘硬， 就是我们两个不喜欢你喜欢的那种就是激进的纯跑车的车，可能老车也喜欢吧，但是可能就是在911这个范畴之内， 对， 就是、在那个就是保时捷这个范畴之内。 可是我不觉得说到这事儿的时候，在情怀和实用当中，往往我们在生活当中选择的多半都是实用，诗和远方还仅仅停留在自己的梦想那个阶段。 就是你生活中你还是得有面包啊。 哎，第二台车你们会选911吗？ 这个。 也不会，对， 没准儿。这看，我觉得， 我突然间觉得你们的梦想都被黄总买下 了。不是，是因为 我觉得 我不是第二台车不选911，我可能会选其他的跑车，但是因为我本身不喜欢911这台车。 理解。那老车呢？ 有可能啊， 有可能， 对，有可能。有可能。 你这个表情就告诉我不会买，你别问我了，讨讨厌的。 有可能，有可能。你钱我钱够了，我钱非常够，然后我又是有一辆车满足我日常的一些功能性的需求。 那天圆儿说什么？ 那我第二辆车， 反正我也买不起。 不是，圆那天说了，好像红车说了一辆什么车，完了圆儿说等 你 真的到那个， 对， 说真等你真的到那个身价的时候，你可能就不喜欢开这种车了。 我一会儿回来 太高调， 回来再跟你说这事儿啊。 好，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想起你的微笑，就是会心跳。你安静好，可想真好，可以为你烦恼，泪水里尝得到活着的味道。我们都想成全所爱的人，不管值不值得，我会永远记得。 车市风起云涌，听政策解读，观车型更替，车市一周秀，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 欢迎回来啊！刚刚我们说这个圆儿说过，说我说你想要买那款车，可能你真的到了那个身价的时候。 原话是这样的，我跟老车在讨论，我说当我们收入在大概达到什么级别的时候，我们可以开得起劳斯莱斯的幻影。 嗯。 然后老车说一个亿吧一年，然后我说那也就是年薪10万英镑对吗？然后这时候圆就蹦出来一句话说，当你真正能够赚到这个钱的时候，你就不会买这台车了。他说而且多半能够挣到这个钱的人也不会开这台车。我说我会的。然后这事儿不就讨论开了吗？ 所以我说真的不要让洪生太有钱，洪生太有钱会很可怕的，你知道吗？ 哎， 分分钟被雷劈啊，就是他以他这个张扬的性格。 礼拜五了啊，大家就是畅所欲言一下，如果说你年薪有一个亿的话，你会开什么车？让你只说一台啊。来，微信平台微信搜索好友的地方搜索快车道 FM。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问我的。 先给自己定个小目标，万一实现了呢。 嗯，咱今天要聊什么来着？ 来关注第二条新闻啊。 哦，这个中国燃料电池汽车驶入快车道，哎，记住我们节目了吗？不是这意思啊，力争10年内迈入燃料电池汽车强国。 这个信息呢，主要是来源于前两天刚刚结束的燃料电池汽车产业的发展高峰论坛上面。然后国务院呢提出了两个这个发展纲要。在这里面呢，明确提出要大力支持氢能和燃料电池产业在中国的一个热度的发展。所以说呢，我们也就有了现在这样的一种期许啊，中国把这个燃料电池汽车开始大力发展，力争在10年之内。 听完这消息，这一看，洪昌又有担忧了。 就是因为燃料电池这个东西要求核心技术很高。而且现在主要燃料电池还都停留在这个氢燃料电池， 这肯定啊，氢是清洁能源嘛。 对，但是氢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出问题的一个能源。 嗯， 它不太稳定，它没有想象中那么稳定。 其实 因为现在保有量少，所以它的可控性不是特别难。因为做燃料电池现在做的最好的可能是还是停留在我们周边的一个国家日本，他们对于燃料电池的期许很高，他们打算先从氢混动到燃料电池，然后再过渡到可能纯电车。而我个人觉得，如果下一步要有科技突破的话，有更加完善而且低成本的燃料电池的出现，可能会有这样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 嗯， 就是因为目前氢的提纯包括这一系列的费用还是要我觉得还是要比电能高。如果说在就还有换氢站这一系列的费用都会比建充电站和充电桩要麻烦的话，我觉得是不是 是这样 啊？ 就是说小小的反驳一下，这个氢的就是整个我们说氢燃料电池在汽车上的应用，可能有几个技术它是串起来的。 嗯， 比如说像我们说的一个存储，我们的一个安放到把它做成一个像电池模块那样的形状，放在车的底盘上面，供车来驱动。再一个就是说，我们知道氢它燃烧出来只有水，没有什么污染。那么这个其实这个氢能它的一个整个一个制造和提取存储的一个过程，相对来说它确实有技术难度在里面，这是肯定的， 成本高啊。 那么我们现在就是你如果跟其他能源相比，我们能够想到运用到汽车上面来驱动汽车，又是清洁能源的话，氢可能是目前最好的。而且其实有一点我们不用太担心，就是说它就像刚才洪征提到那个，说它可能会不太稳定，或者说它在发生剧烈碰撞的时候，这些大家都知道可能会发生一些 着火呀， 嗯， 或者爆炸这种情况。但是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啊，就是这个技术壁垒或者说技术攻克应该是没有问题。就说即便它，那我们现在其实带着汽油，就是装着传统燃料这个燃油车，在发生就是你看它碰撞的时候，也不是说 气体比较难 发生这种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我想说的，就是说在这个环节上啊，这个大家先不用担心，肯定是能够比较完美的把它给解决掉的。其实难就难在后续的，就是它是因为刚才提到它是一连串的技术串在一起，并不是说我解决了这一个后续都解决好，是所有的问题都要解决好， 包括氢的提纯， 对，这一个链条， 包括氢的制造， 这一个链条你都得解决好之后，那么你真正的也就是标志着你迈入了一个这个氢能源和这个燃料电池这个汽车的一个强国。 但这么说吧，我觉得拥有氢燃料电池这个技术还是要有的，至于能否大规模的采用，咱们可以在实用的角度和商业的角度再做去讨论，但这个技术一定要鼓励，要做出来。 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以后啊，它应该是以大城市作为辐射这种发展。 嗯， 比如说啊，我们现在在北京，那可能以北京假设啊，就是它以一个辐射点，这是一个中心， 嗯， 以这个为中心，慢慢的辐射到它周边的一个京津冀呀，再往什么河北、山西，然后一圈一圈这种来辐射，来带动。嗯，在一些可能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的一些三四线城市，可能马上上马这种氢能源或者一些 他们上 高端。 我跟你讲， 这个 三线城市上纯电， 这个 会更快。 这个也是对，也是不太可能的， 会比较简单。 所以我们从这个刚才提到这个发展产业高峰论坛上，也就是能够获悉这些信息，能够判断一下，还是应该有这个。一是有一个大的政策的一个支持大背景，再一个就是我们也寄希望于我们目前国内这些家生产燃料电池和氢能这些企业们，他们因为现在都知道，大家都提到一个就是中国制造，这个我也是非常希望能够看到 Made in China， 对，非常能看到在最以后的几年越来越多，速度越来越快，能够看到这个成果能够给大家展示出来。 就是我以后我觉得最好是应该是研发在中国，技术是我们的，不一定在中国造，尤其是像氢燃料电池这种东西，我觉得我们需要这项技术。我还是那句话，所以推广到时候就交给市场去看了嘛。 嗯， 谁究竟更实惠一点，让老百姓更好接受，谁来就 OK 了。行，这条新闻我们大概应该跟大家说到这儿啊，大家还可以继续互动我们那个一个亿的话题。我们休息一下，回来看看这台车。 我都忘了 这台车一个亿，你们就是你要有一个亿的话，你会不会买这台车？也挺快的啊，马上回来。 宁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 Kelly 佳丽，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车市风起云涌，听政策解读，观车型更替，车市一周秀，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 欢迎回来。刚刚洪荣说了，这有一个亿会不会买它？他说的这辆车呢，是要撼动特斯拉的，来自沃尔沃的 Polestar。 Polestar One。 嗯， 沃尔沃原来有个 Polestar 品牌，是它的旗下的高性能车品牌，然后现在独立出来，成为一个全新的独立的高性能的电动汽车品牌。 嗯， 哎， 所以它现在你发过来的图是一个概念图是吧？ 因为它的首款产品叫 Polestar One，然后是一台双门四座的 GT 跑车， 嗯， 有一台内燃机作为辅助动力输出，然后主要还是纯电驱动的。 所以这个车反正看外形还是挺漂亮的，但是剑指 可以 特斯拉这事儿， 这车 有话疑问啊。 这车可以看成 S90 的 GT 版啊， 嗯， 就是概念车，现在是这个图，这个样子可能量产不见得完全一样。 嗯 嗯，这个车刚才赫尔提到了一个，说是剑指这个特斯拉。 嗯， 其实目前在中国国内市场来看的话，能称得上豪华品牌，不是叫豪华品牌，就是高性能的纯电动车的话，那只有一个特斯拉，这个毋庸置疑。 嗯， 那么它作为一个跟特斯拉各种这种品牌，从品牌上来说，再一个就是说从它这个车的性能来看的话， 你要说它对标特斯拉也没问题，也是正常的，也是对的。 嗯，但是我是觉得，嗯，上了就要对标特斯拉。 那怎么了？那你有一个，就是说在这个条跑道上前面有一个领跑者了，那我要追上你，我要超过你，这是很正常的，我要有个目标啊。 你是觉得它还差一点，跟特斯拉追不上是吗？ 对， 特斯拉其实就是市场饱和度现在还高，而且说句实话，走高端电动车品牌这些年，这些车企放着特斯拉在跑，没有人跟他去竞争。 对， 嗯， 其实现在我倒觉得特斯拉的危机感要来了。 嗯， 奔驰、奥迪、宝马这几家大厂已经做出规划，只不过车还没出呢。 是因为你知道，因为我觉得什么什么东西专它就精，就特斯拉它只做电动车，它没有其 他的。特斯拉去年和前年财报很快就挂掉了都，它不赚钱。 嗯，但我不管它赚不赚钱啊，那是它自己的问题。咱们就论车品质来讲。 嗯哼。 他是在电动车方面是首屈一指，没有人可以说他一个不是。 特斯拉是数据有，用户有， 就并不是说你卖的好的车你就一定是辆好车。 他确实也卖的好， 对吧？ 他也确实是辆好车。 你拿产品说话的话，在电动车领域上，特斯拉绝对是老大。 但我觉得 Polestar 它的这种销售模式很好的，它就造五百台，一年就造五百台，它本身它就以一个稀缺性和一个它独到的品牌的这种感觉在这儿。因为很多人喜欢开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所以他的销售理念和模式是我所赞同的。 我是觉得吧，我的意思呢，不是说他造这车不好，他当然是好的。谁造车去研发新的产品，这个推向这个导向作用都是好的。但是你不要上来就好高骛远，就 不，这标题是圆圆写的， 没有， 他没有。 这标题是圆圆写的， 我倒没有读出说他有多好高骛远。这个我觉得他对谁，就是他的对手，哪怕。换成把特斯拉换掉，换成另外一个对手，我觉得都是很正常的。还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就是在这条路上，特斯拉已经是领跑者，这毋庸置疑。那我后来者，有一个词叫后来者居上，那我要超过的是谁？就你前面的领跑者，你有一个好的开头 ，OK， 那么再后来我要做的肯定是要比你还好。那么我们说，它是沃尔沃旗下品牌的一个独立出来的高性能品牌。那假设我们说。他在前期偷点懒，这个偷懒是指什么呢？我说的是在渠道上面，你要有电，对吧？那我 OK， 我现在可能前期我经费啊或者其他一些方面在打品牌宣传，可能大家不知道的情况下，我就把它放在沃尔沃的4S店。 嗯， 那全国有很多家沃尔沃4S店，对不对？你来沃尔沃买车的时候，可能就会看到这辆车，那也可能就是，哎，这车是什么车呀？我来了解一下，可能就会买购买。那这是一种假设啊，就是我说这是偷懒的一种做法，可能不太可能。那再一个，后来就是我们在看到它的一个技术储备，就是特斯拉，你刚刚提到说特斯拉它车好 ，OK， 我们能看到它最强的其实就在于它的续航，我觉得， 嗯， 它的续航确实很 OK。你开着车以北京为终点中心，你可以辐射到四五百公里，甚至有五百多公里，周边只要有充电桩都 OK。那么其他一些我们国产的车二三百公里，你不能往远处跑。那么这款车我们刚才看到它的一些技术指标，其实它一点都不输给特斯拉，甚至要更强于特斯拉。就说肯定是以特斯拉那个就是五百公里起，我觉得这差不多的。那么有这种技术，再加上它的一个就是整个装备，你电动车也好，内燃机车也好，我们现在买车或者说我坐车，不光是我这看这个车能续航能怎么样，我也更讲究一个舒适度和豪华感，对吧？ 嗯。 特斯拉卖多少钱？动辄小一百万，但是它整个一个内装或者给你带来这种所营造出的豪华感和这个一百万的价格能不能划等号？ 这一点 我觉得这个 沃尔沃会有优势。 这个我觉得真的是特斯拉并没有完全达到这个等号。 我可能是之前受到一篇文章的影响，就是来分析沃尔沃现在的车型。我把那个文章整个都看完了，我是觉得可能我们对沃尔沃的一个了解，不能说我们对沃尔沃一个了解吧，就是品牌不只是沃尔沃，我觉得其他品牌都存在一个定位虚高的这么一个状态，就是说你的想法永远是好的，但你出来的车的品质或者说就是 我 们使用的感觉、 就是、 可能没有达到我们想象的那么好。 我们前一段时间说沃尔沃它在二零多少年来着要禁售燃油车了，那么它不卖燃油车它卖什么？它肯定要卖纯电或者是混动。那么它既然已经做出这种长远的规划，那它现在或者说在这之前就应该把所有的相关技术储备或者一个规划都已经做好了，他才敢说这种豪言壮语，说我多少年以后我就不卖燃油车了。那不可能代表说我这个企业转行去做什么做其他的了，我不从此沃尔沃消失了，那不可能。所以说他肯定还会在这方面就一定是要做出一番成绩，搞鼓捣点产品出来让大家看到。所以我觉得